出八六。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 一篇一篇的《万寿无疆赋》，什么海晏河清，盛至被化万方，又是黄铜百叟，共享盛世承平之福，足足闹了两个多时辰。下来时已是申没时败，进了晚膳，康熙稍事休息，便见胤祀进来禀道：“阿玛，都预备齐了，何时起驾？儿臣先去御花园知会。”康熙正要答话，却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带着邢年等70多个太监宫女儿进来请安。 万岁爷， 李德全笑嘻嘻地说：“ 奴才方才去后头看了，今年15真个别致，到底八爷调停的周全，再没个挑剔的，老天爷也凑趣儿情的，一丝儿云彩也没有，老月儿圆的溜的，大月饼似的，已经慢慢起来，真叫人越看越爱呀。” 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康熙因问胤祀：“阿哥们都来了吗？”胤祀忙躬身陪笑道：“儿子是从家里径直进来的，方才太子那儿的何柱说到的差不多了，巴巴的等着主子爷呢。昨儿见大哥三哥他们叫儿子请旨，恩准年长阿哥把皇孙也带进来沐恩光宠，也取个团圆吉利，不知万岁。”“ 不用了。” 康熙略一沉思：“ 100多个皇孙，大的17、8岁，小的才几个月，还有乳母、安达、丫头、老婆子一大堆，少算也有400-500人，朕受不得这吵闹。” 胤祀一听吵闹二字，抖得想起昨日大郎庙的事：“胤娥这个二杆子，别今天晚上再闹事儿吧。”不由得心中一阵慌乱。阿玛要没别的吩咐，儿臣得到后头看看，不定太子已经去了御花园了，儿臣还是随班候驾的好。”康熙微笑着点点头：“ 你很知理，去吧，看看侍卫里武丹来了没有，要没来，你来一同赏约。” 胤祀连声答应着，匆匆辞了出去。御花园门口已是火树银花，因园内赏月，不宜张灯。胤祀独出心裁，在园前汉白玉阶下用10000盏玻璃灯盘成2龙戏珠图案，沿墙琉璃黄瓦下每隔一尺吊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，红、黄、蓝、紫、青五色迷乱，既壮观又不矮板。胤祀赶到园门口，大阿哥胤禔、三阿哥胤祉正和直隶总督武丹说话呢。胤祀远远的便笑道：“ 吴老叔，方才万岁爷还说呢，叫传旨请您呢。” 说着便凑近前拉起武丹的手：“ 您今年有一个花甲了吧，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叫人瞧着眼红啊。” 武丹呵呵地笑道：“ 奴才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匹夫一个，有什么叫人眼红的？” 当下寒暄了一阵，胤祀便问：“ 兄弟们都到齐了没有？” 胤禔笑眯眯地看着胤祀：“ 啊，差不离了，我没仔细看，方才乱哄哄的，这才理出头绪来。” 胤祀听着仍旧不得要领，一边说话一边向里边张望。胤祉笑道：“ 你不要忙，只管先进去，我们不想占规矩，出来躲着和吴老叔说说话。啊，还有， 你得防着老石这个铁头狐孙惹事生非。我进宫前，他打发人去我府借阿哥衣服，我没理他，这可不是疯了。昨儿闹大郎庙，今儿闹到里头来，这八月十五就算过不成了。印四心下越发着忙，向三个人略一点头，抬脚便进了园子。多灶上人一道绝乳，又添八名读过书的太监，谓之安达，教语言，教刑部，教礼节，举手投足左右顾盼，均按规矩来，雅步从容，仪态万方，并不受之父母，各兄弟间也只急让而已。所以无论父子、母子、兄弟，骨肉亲情、天伦之乐，都是说不上的。胤禛生时，恰因孝成皇后产子而伤，例外的抱进了钟粹宫，辽魏皇后膝下荒凉，为了这档子事儿，招惹了其余阿哥妒火中烧，在十四阿哥那里耳濡目染，日积月累，不知撩拨了多少风凉话。因此十四阿哥自幼和胤祀一杆子人打得火热，自己的胞兄胤禛倒不相干的了。此刻他目光炯炯的看着坦然自若的胤禛和嬉笑顾盼的胤祥，一边随着迎驾磕头，心里不住的暗笑，猛听众人喊了一声万岁，便跟着磕头山呼万万岁。罢了，康熙笑容可掬，双手虚抬了一下，今儿是家宴，大家痛乐，不必拘礼。往年这时分是赐宴群臣，他们享了君恩，却得不到与家人团圆。今年变了一下，白天赐宴，晚间各自回去，各得其乐。胤祀想得周全呐。说罢便更了衣，换了天鹅绒纱台冠，绛色江绸夹袍外，又套了件石青缂丝棉金龙褂，腰间束了一条金带头线纽带，足蹬青缎两里皂靴，徐步走向玉庭前的拜月台。此刻风清气爽，碧澄澄的天上月轮交结，柔和地洒落着水银似的光。拜月台上香烟缭绕，岸上供着炉、镜、鼎、钵、赤虎料珠、琉璃碗、金龙油灯，旁边罗列着金轮、银轮、瓷轮、银马、银象、银鱼、银罗、银将军、银男、银女、银盏、银罐、银伞等等法物。康熙向银盆中灌了手，神情变得异常庄重，蓦然长髻到地，仰：此乃玄烨心中事，完人自古无止，臣愿克俭受算，求一完人，为上天莫察庇佑。因为离得很近，胤禛听得清清楚楚，想起 我已守寡，现在我把隐妻判给你，叫你婆娘也尝尝守寡的滋味。 说着瞟了一眼频玉队里的郑春华，郑春华忙别过脸和陈氏说话。康熙愣了一阵子，回过神来，不禁大笑： 这人是明 前年我奉老佛爷圣旨山西镇凉，去永济看了看普救寺，那里却有一桩风俗不好，拉屎开屁股不用纸，都用的书接杆做根棍儿，美其名曰厕筹。 说到这里，众人早已一怔，却听胤禛又说： 儿子想，别人也就罢了， 当日张生崔莺莺西厢之会，那崔莺莺倾国倾城之貌，羞花闭月之容，用这玩意儿开屁股，那开得干净吗？ 众人起先还怔怔地听，至此已无不蹿眉摇头，撇嘴呲牙。康熙皱眉笑道：“ 哼哼，杀风景，你还叫大家吃东西吗？啊，罚你一杯。” 胤娥掴了一口，饮了满满的一杯，嬉皮笑脸的：“ 是，果然是不好。又有一个。” 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十阿哥胤娥把笑话说完，谁都听出来这压根不是笑话。康熙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，慢慢放了酒杯。所有借过银子的阿哥心里头都是一动，这胤娥呀背地里浑号食草包，人人皆知，所以这笑话说出来没有一个人敢笑，只康熙笑得喷的一口酒吐出来，一眼瞥见胤娥气得脸色雪白，又止住了笑，只神色不动打量着兄弟二人。此刻御花园中500-600人都已经屏气息声，大家预感到今天晚上要出事儿，停了杯柱，惶恐不安地望着斗鸡似的胤娥和胤祥。胤仍情知这两个兄弟要捅马蜂窝，慌乱地看了一眼康熙，想起身去劝又不敢，只死命地给胤禛递眼色，暗示他去劝胤祥。无奈胤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事态发展，一点也不觉察。胤娥到底憋不住，扣着杯子笑道：“ 哈哈，老十三呐，方才你讲的这个草包故事，除了万岁爷，咱们都没笑，该罚你三杯呀。” 胤祥笑嘻嘻的直呼，在众目睽睽中夺至胤娥身边说道：“ 哈，万岁爷笑了，就是我尽了孝心了。”别的人哪怕哭呢，与我什么相干呢？ 石哥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也想起石哥的香火船，不知此事出于何朝何代呀？啊，何人的船被劫？这劫船匪盗拿住了没有啊？ 胤娥冷笑着：“哼，你问这个，本来是个古迹儿，无朝代可及。”无年月可考，大约谁有这个强盗心，不免就狐疑起来。我倒晓得谁叫打劫了。万岁爷刚才还问呢，为什么来迟了，我没敢回，生怕大劫下的扫了天家体面。不瞒你这当家兄弟，我家遭劫了，四壁如洗，你嫂子你侄儿都是可怜人在那儿哭呢。我出去借了一身干净衣裳进来，还要强笑着听别人骂桑树，兄弟你看我难不难呢？啊， 胤祥恍然说道：“ 哦，怪不得石哥来迟了，原来借裤子去了。” 胤娥见康熙听得专注，越发放肆，嚷道：“ 兄弟好伶俐呀，真个响鼓不用重锤呀，你一定要我说透我就说，你和施世伦那个丑八怪就是强盗，我昨儿已经作践了老师，想必得罪你也不浅了，怕怎呢？头掉了也就这么大个疤。” 他用手比划了个圆圈，一笑又说道：“ 我比得不雅逊，很像个王八见财啊，实在对不住，咱是个粗人呐。” 康熙这才晓得事情原委，清理亏空居然弄到皇子卖档的地步， 他心思飞快地转动着，老石何至于此？莫不是和老妈他们下头商议好了，今天晚上借机发难，要瞧胤仍胤禛的好？瞥眼见胤祀时，胤祀却是急得脸都黄了，只是皱眉叹气，又觉得不像。正恼太子一言不发，第二桌上胤禛大声发话：“ 十三弟，你过来这边坐了。他一个二五眼，你和他计较什么？” 胤娥勃然大怒，冲胤禛吼道：“你是三五眼，捉蚂蚁遨游，臭虫皮上刮漆，只要钱不怕寒碜，你不信到我家去看看，他们是在哭不是？” 话音未落，胤禛一口顶了回来：“谁晓得是哭还是嚎啊？即便是真哭，前人有话说得好，一家哭何如一路哭。” 胤祥接口便道：“ 就是四哥这话，有声有泪谓之哭，有泪无声谓之泣，有声无泪谓之嚎，谁知你们？” 胤祥十分解气，得意洋洋的，还没解说完，啪的一声，脸颊上早招了胤娥一记清脆的耳光：“ 你是哪路神仙？银剑才下作种子，就懂得跟太子爷四哥后头拍马屁、溜钩子、舔屁股。” 他唾沫四溅，正说着，胤祥一个漏风巴掌回敬来，打得金花四冒。兄弟二人顿时在席前扭成一团， 打起来啦！ 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，顿时御花园乱了一团乱麻似的。武丹、鄂伦带等侍卫在外边听见了，一拥而入进来护驾。见是这种情景，不禁都愣了。要上前拉时，康熙又没发话，只好讪讪地站在一边。太子抽身过去，炸子的手喝止着，但他素无刚气，此时谁肯听他的？胤禔假惺惺地摆着大哥派头虚吆喝，胤祉胆衣挥扇，劝了这个说那个，胤祺胤祚素来老实，抖着嘴唇惊慌四顾，不知所措。胤祀此刻倒定住了神，挥扇品名：“够了吗？不是儿子活够了。”胤娥在下头已与九阿哥、十四阿哥计议，揣透了康熙的脾气，越硬挺越赏识，胤一口顶了回去：“ 是人家要逼死儿子，你老知道，从他们清理亏空，死了二十三个朝廷命官，儿子不想当着第二十四个，原旨说清理以四哥为主，老十三凭什么公开的溜圆射人呢？啊，屎壳郎钻纱帽，硬冲黑包公，万岁您别瞪我，就是死也得把话说完。像这么着窝里炮，拿着亲兄弟一个一个的宰，弄得宗室贵戚家家如坐针毡，哪一朝有啊？三哥的银子是万岁爷垫出来的，其余的兄弟谁家不是精穷啊？啊，有什么好心情陪阿玛说笑话取乐呀？” 说到这里，不知哪句话触动情长，两串泪珠扑簌簌的顺颊流下。康熙原知道因胤仍胤禛撑着劲儿，十三阿哥在户部办实事，必少不了得罪人，想不到竟弄到皇子典当家的，不由得这心里一沉。正思量间，胤禛起身淡然说道：“老石，你觉得胤祥不留余地，你留余地吗？施世伦一碗清水到底的官，你当着千人万人就这么羞辱他，你还叫我们办事不叫了？”因将胤娥昨日在大郎庙那档子事儿背细说了， 石世伦昨天晚上见我大哭了一场，又赶着过节，怕主子知道了难受生气，没有奏文。这样的忠良，我们做阿哥的凭什么要作践他？印四斟酌了半日，觉得不能不帮着印娥顶一顶这个硬头钉了，阴着说道：老石是糊涂，不过事出有因呐。施世伦这有可恕，只施世伦为朝廷柱石之臣，你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意侮辱，没有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吗？ 来呀，奴才在。 李德全脸色焦黄，心头狂跳，忙进前一步说： 万岁， 带印娥去宗人府。康熙咬着牙：着慎行司责他十几丈，囚禁三日。 李德全忙答应了一声，哆嗦着腿至印娥面前打了个签，颤声说道： 师爷请。 我还没谢恩呢。 印娥铁青着脸说道，过来双膝着地，恶狠狠地盯了印祥一眼，磕头说道： 儿子受账去了。 说罢起身扬长而去，把康熙气得站着干发愣，半晌叫过武丹说道：本想今晚吃一会子酒，叫你进来月下舞剑的，扫兴了。穆子胥不是进京来了吗？明儿叫他递牌子，你们进来陪陪朕。他长叹一声，摆摆手说道：哎，散了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武丹便约同穆子胥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觐见康熙。二人联袂由隆宗门进天街，穿永巷不远，早见李德全已候在垂花门口，还有两个八品文官跪在门口候见。李德全见他们来了，忙迎上前去： 我在这儿专候着你们二位呢。万岁爷一夜没好睡，方才几位尚书房大臣都进去请安了，听说魏东亭军门没了，万岁更不高兴，二位军门多劝着主子些。 两个人顿时愣住了，吃惊的张大了口。魏东亭是康熙皇帝乳母的儿子，自幼就和皇帝一处读书玩耍，号称西朝第一侍卫，自康熙元年就侍从在侧，与武丹、穆子胥、曹寅、郎神几十年风风雨雨，保护康熙经过多少惊涛骇浪、急流险滩，说一声死，就这么轻轻悄悄地去了。乍听噩耗，真难相信这是真的。两个人不禁茫然对望一眼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耳朵里嗡嗡直叫。此时此地不能哭啊，也不能多谈，只好跟着李德全往里走，只是脚步像一下子灌了铅似的沉重。两个人恍恍惚惚进了养心殿东暖阁，果然见张廷玉、佟国维和马齐都跪在黄垫子上，康熙脸色苍白，歪在大营枕上喝着参汤，正和玉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说话呢。 你早已从这里调去玉庆宫了，不要一趟一趟总回养心殿来，伺候好太子是你的本分。 奴才知过了。 何柱儿陪笑道： 不过这回奴才是奉差来的，太子爷卯时就进来了，因主子刚睡着没敢惊动，叫奴才伺候着等主子醒了再去叫他呢。 康熙轻咳了一声， 一抬眼见武丹木子胥进来，摆手示意他们免礼，一边说：“何珠儿，回去吧，叫他不必请安了，孝顺不在这上头。”说着从案上取过一份折子递给何珠。这个折子朕已经看过了，处决的名单似乎多了些，叫他再审一遍。可岑的，可敏的，可疑的，但有一线之名，该停钩就停钩，脑袋掉了长不出来，要慎之又慎呐。眼见何柱去了，康熙方转过脸来，默默盯视着木子胥，许久才说：“你毕竟来了，朕上次给你的朱批说了不必来京，你们欠的那点子债朕心里有数，过两年朕南巡时还指望着你们陪嫁呢，没有个好身子骨怎么成呢？东平的事情知道了。”木子胥忙伏地叩头，不知怎的止不住热泪直往外淌，哽咽着说：“老奴子 想念不是爱恨一生的心。”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